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3天，本市的天气呢将以晴到多云为主，不过呢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啊和双休日这两天呢，本市会有4-5级偏北风，阵风将达到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呢也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现在呢仍然在蓝色预警中。天气寒冷，外出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大气干燥，同时还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风比较大，山区的风呢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另外呢，今天白天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天气寒冷，由于室内散热迅速，应该加量供暖。到晚间呢，供暖气象指数将上升到5，天气非常寒冷，室内散热极快，应全力供暖，保证室内温度达标。北京城市广播代表专业气象台的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虽然春节临近，但是呢本市早高峰的交通路况呢仍然不是特别的理想。目前在城区主要的拥堵路段呢集中在以下地区。在西部地区，西二环路内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京开高速的南三环路开始，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继续通过复兴门的桥区，持续到月坛北桥。而在北部地区呢，今天在北二环路的内环、外环双方向，自西向东、自东向西都有非常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目前呢，在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而在北二环路的外环自东向西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东直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鼓楼大街桥。此外呢，在东二环路目前呢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东三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此外呢，在东北三环路目前内环，这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太阳宫桥一直持续到机场高速三元桥的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儿是小年啊，过了小年呢就是年了。今天呢这个大风一刮，把这个高峰就给刮出来了。 按说大风应该都少出门啊。 对，但是呢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感觉啊，就觉得这个路上呢、啊、诶怎么就比往日又堵了一些，因为前一阵感觉好像松快了点、 嗯， 但昨儿开始呢就是下午开始，那高速呢又迎来了2018年春运的第一个离京高峰啊，大家都准备回家过年了嘛、 哦、 那么我也提前的提示大家啊， 这哪单位怎么好像这么早就回家过年 啊，就是 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上班， 我怎么回答你呢？就是自己可以管理自己的吧。 哎，好吧。 那么春节期间呢，咱们北京市啊，高速出城的拥堵高峰呢，分别是这样几个点啊：2月8号的下午4点到下午6点，那么返程的拥堵高峰呢是2月18号的从早晨9点一直到中午11点，还有2月19号的中午12点到1点，这个时段都是比较堵的。大家如果开车出门的话呢，可以提前的安排一下错峰出行。 对对。 当然我们在北京过年呢就不操这个心了啊、嗯、我们操的心就是我们吃点啥呀，喝点啥呀，买点啥呀，去哪儿逛逛呀，发多少红包啊，抢多少红包啊，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儿。还有就是不要忘了一定记得回家看看老人，陪老人过一个团圆年，不管你有多忙，不管你有多大的事儿。 对， 哎你不说话呀， 过节的时候可不就这样吗？ 好吧，那温馨提示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啊。今天找东西的特别多、 哦、 找什么的都有。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啊，昨天开始呢已经有这个返程的高峰，大鹏还说你看我们还在这上班呢。说到我们上班啊，也有很多听众呢关注我们在春节期间京城帮帮团的节目。 哎， 那我们就提前说一下啊，我们会站好最后一班岗，一直直播到大年除夕前一天，就是大年二十九， 放假前一天。对 对 对， 就是、大年二十九那天我们还在直播啊。从30开始我们跟大家一样、嗯、一起放假休息7天，7天之后我们再在直播间相会。说的怎么有点儿哈说不出来的感觉哈。 放7天假、嗯、放完了以后那个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就会回来，是吧？ 嗯嗯。那7天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急事儿的话呢，可能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没有办法帮您解决了。但是您有些什么小事儿啊，不着急的，您愿意发信息，您还可以接着发。 嗯。 回头我们上班的时候 慢慢聊，咱们可以攒着。 只要他不刷屏没了，我们一般都能看得到、啊。 对对。 嗯。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求助的问题啊， 嗯、 都看都有找什么的。 今天找的这些东西啊，你看啊，这个应季的也有，这个应时应景的也有啊。 嗯， 先说这位吧，这天冷啊，哪位朋友说知道北京什么地方有卖保安穿的那种棉服啊，希望是实体店，想去试一试是不是暖和，是不是合体，请告知这位朋友 ,1369-100-4825,1369-100-4825。 这是一定是保安穿的，上面带有特殊那种符号的吧，应该是。 可能是。 啊，要是光买、嗯保暖的棉服那就是太多了啊， 种类多一些。 哎，这个不是发的吗、 嗯、 就如果你是保安的话、 嗯、 这个不是发的吗？ 是，但同时也会有卖的，因为保安服它毕竟还是一个就是并不是咱们说这种正规的这种国家的制服啊，那种那是咱们自己不可以私自去买的，但是保安的这些服装呢它只是上面有一些这种标记啊，能够区分出来这个工种就可以。嗯， 哦好吧。这位听众啊说想在自家的阳台里啊装一根用于晾衣物的钢管儿，说哪有卖这东西的地方啊、 嗯、 而且呢得帮我安装上，谢谢了。电话是 1391-123-6226, 1391123-6226。就之前我们家里面要是晾衣服哈，是拴根铁丝儿，或者是弄这么一钢管。现在大部分啊都会选择那种就是。 升降晾衣杆是吧？ 我怎么说来的？就除了升降晾衣杆之外，就是一根杆的话，就是那种两头都能坐上 来。哦，那不行，那不行，那晾衣服可不行。 哎，怎么不可以啊？ 衣服太沉了。 那分晾什么吧？我觉得要是阳台上可能是挂点重的，如果是卫生间里面的话， 那还可以，小件内衣 没有问 题不大。对对对， 好，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有卖这种晾衣服的钢管？那个应该也是可以拧上的。 你说坐的那种 有可以拧上的，就看你选择哪种的， 就能彻底的固定在上面，你说是吧？ 就是你既可以直接就是坐在两头，也可以把它固定住。 对对对对， 有这种双选的啊。那如果是这种的话，很多超市就有卖的。 然后那些五金交电市场，然后家居建材那些地方，它您除了买这一根钢管之外，还得买两个，就是套管儿。 嗯， 能在两边等于弄出两个环儿，然后再把对对对，再把这小爪子等于是直接往房顶上、阳台顶上打那个冲击钻那个钉。给固定在上面就可以了。 行，总而言之呢，您要是买那种特凿式啊、特瓷式那钢管的话， 嗯， 哪位知道啊？而且还得给安装上啊。电话是1391123-6226。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东西啊。 嗯，下边这样东西，他说这个户外啊，我这有防风，冬天穿的这种衣服，结果呢不小心给划了个大口子。这衣服买的时候挺贵的，我也这么一口子，你说我要缝完了以后， 那不能缝吧？ 对，那担心那就防水防风效果就没有了，这玩意儿怎么修补啊？ 你那户外是怎么修补的？ 您去买一种胶，户外的这种就是外壳防风防水的那个壳啊，千万不能拿针缝，那的确一捅漏了，那就这地儿就成将来的这个往里头灌风灌水的那个眼儿了。这种胶呢，品牌当然也有很多，当然户外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名气比较大的是那一家，但是我们的规定呢，我不能只说一个牌子啊，但是我又实在给您凑不出三家牌子来。 你说哪忒贵？能说个中性点的吗？ 这咱买双面胶倒是便宜，但您粘那个它肯定不合适，因为它还得兼顾防风防水的性能。 啊，据我所知，不是有些品牌它是可以送回店家，就你寄回去他帮你修的吗？ 那不是贵吗？我买一板胶35块钱，送回去修200。 哦，他也得收费啊。 当然 我以为不要钱呢。 你自己划的人凭什么不收你钱呀？ 哦，哪有这好事儿？ 对 啊。哦，那就买管胶呗。 它不是管胶，是那种就是整张的贴的那种胶，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把它剪成您所需要的这个形状或者位置啊。您可以如果是在网上买的话，您搜一搜，就是冲锋衣修补贴，您搜这个名字，那会有很多的品牌出来，您捡前面销量比较高的靠谱的。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仍然全世界做的最好的是美国的一家品牌和德国的一家品牌。嗯，我们其他地方用这个东西不是太多，所以咱们国产似乎也没有这类的产品。 嗯，行吧，您试试看啊。嗯，反正买管胶，我们老说买管胶啊， 买管胶，买板儿， 买板胶总比这个哈这件衣服废了要实在的多啊。嗯，而且能经常用哈。 对，哎，它就是得经常用，你洗一次以后那胶就得摘了重新再贴一次了， 是吧？嗯，好，再来看看这位啊，他想问一下哪位帮我知道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向日葵，就是那盘 花盘， 花盘。 哎， 那您是要带籽儿的还是不带籽儿？ 您要带籽儿，人要吃啊。肯定有的人就愿意吃这个。 哦， 你看过黑郁金香吗？ 不是，它呢应该是用来就是治病用的，不是为要吃里面那葵花籽儿。 哦， 葵花籽儿，你说这就多费劲呢， 直接 那里面一个一个抠。对呀，啊，这个它应该就是要那个向日葵盘，但是带籽不带籽咱不太懂啊，他因为是要入药用的。 嗯， 他说特别着急啊。哪位知道的话呢，请跟他联系一下。咱们有很多是住在郊区的朋友，不知道您家种不种这东西。 嗯， 种的话是不是这已经过季了哈？有没有剩下的？ 对，它应该秋 天吧。嗯，也可以跟他联系一下，1512-002-8628，1512-002-8628。 这位朋友啊，想寻求昙花的枝叶，他说我有一盆昙花呀，天太冷冻死了，我想再种一盆，我觉得这昙花开花真的很好看，你能见到就很不易了。 一线 对啊，多少人以前我看那说有一个朋友什么种这个昙花的，估摸着说人家老先生比较有经验，今儿晚上要开，就通知街坊们早早的那天就都在这等着，从8点钟一只手真的说守到9:10左右，开了那么5分钟10分钟。 哦，嗯，我有一次是错过了， 嗨， 你是没看着啊？ 睡着了，小的时候， 家里可重 了。小的时候，嗯， 哎呦，真不错， 也是街坊家的奶奶。 啊、哦， 然后我就记得好多那个，当然是那个院里面嘛。 对对对。 那个奶奶就把那个花摆在院当间，就说都等着啊，都过来看啊。 那她也够有经验的呀，就能算准。 她原来种过， 哎呦， 后来那个好多小朋友，包括那什么叔叔婶婶，就拿着小板凳什么的、 啊，对啊， 就。在那等着，还嗑瓜子，还喝茶。后来好多小孩熬不住就睡着 了， 就错过了。嗯， 哎呀， 好吧，那这位喜欢昙花的周先生啊，希望您早日求到您心目当中心仪已久的昙花。电话说， 电话还没说，你说一下吧。 1326333-0276，1326333-0276。 这位朋友求教一个问题啊，是说这过年了，我说也买点年货去，琢磨着，结果在超市啊一看，所有的这些糕点全都写着有防腐剂啊，就算是那些名牌糕点，一看也写着防腐剂，山梨酸钾、脱氢乙酸钠，这些东西对人体有害吗？请大家指教，是不是吃少点没关系，多了是不是也不好啊？ 那肯定是不好、啊、 但是呢是这样，咱们像您所说的名牌糕点也一样啊，这个防腐剂它生产出来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食品在储存的过程当中过期变质，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整体上来讲人类的健康有帮助的，因为以前你没有这东西它发霉了，有时候人不知道误食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这种伤害，但是呢这些东西只要是正规的产品，它的添加量都是在国家安全许可的这个范围内的，您可以放心食用。不过任何东西咱们都说均衡营养去摄入，您说明明知道这个糕点里头它好比有这几样防腐剂，您拿它当饭吃，一天吃三斤，那这总量谁也不能保证您一点不超。但您说点心，咱就起个点心的作用，平时正餐还正常吃饭，说过节了点吧一两个，那肯定你们放心，不会对您的健康造成任何的损害。 对，另外不是有人就是做过那种实验嘛、 啊， 就是说如果说你真是说吃这东西啊，吃到过量、啊、甚至危害到健康和生命了，得吃特别多， 就是不等这个防腐剂把你给弄死，你已经先撑死了，基本上是这个感觉。 对，就是说如果说只是这个防腐剂的量啊，全都给弄你一块多，说得一浴盆那么多，你可能才有点哈， 抛开剂量谈毒性没有意义。 对、嗯、所以没有必要太过于在意这个啊。 对， 您吃不到那么多没事的啊。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也是想学厨师，我记得前一阵也是有个想学厨师的， 是 这个谁家的闺女是吧、嗯、 对 啊，他说我有个事儿，我想学厨师，咱北京有没有免费学厨师的地方啊？ 呵，免费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人现在这也做成产业了，你知道专门厨师培训学校 啊、嗯嗯。但是我觉得吧，有些餐厅招学徒， 哦， 学徒他是不收钱，他还给你钱，但是这学成个什么样就不知道了。 学的时候可能就忙着包葱包蒜了，根本没看见怎么炒的。 都是从这开始的吗？ 这倒是， 都是从底层开始吗？你连葱蒜都包不好，你还想当厨师吗？ 对， 是吧？这话没错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你一个也不会包葱也不会包蒜的人，你这话怎么说的那么有底气呢？ 啊，是吧？这个，你看，别捣乱。 哎。 你看我要说什么来的？ 电话，电话 不是，这就是一个渠道。当然，如果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有免费学，但是这不太可能，不太容易找啊。 对对对。 学厨师的地方可以跟他说一下啊，18746435136，18746435136。 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哪位朋友知道说这个腿部啊，咱们这个膝盖疼？前段时间有朋友介绍说贴那膏药好，是在哪个医院开的，这我们经常会隔三差五的拿来说啊，北医三院，咱们是这个北京地区治疗运动损伤最强的这家医院，那儿专门有一种这个贴膝盖或者其他地方这种劳损的那个膏药，效果很多朋友反应很好，您直接到那儿去咨询去开就可以。另外呢，这位朋友他还说我的小腿啊和这个脚趾总抽筋儿，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520105598，13520105598。 我们看反馈的信息啊，昨天有一位老人家就是有一个跑步机要转让，他说已经出手了。 嗯， 老人说谢谢帮帮团啊，不客气。 嗯， 这位听众说我昨天求购学电子琴的书，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 嗯、啊。他说广安门的一位张女士答应送给我 啊、哦、 这个书，非常感谢帮帮团，也谢谢张女士。 嗯， 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 把自己的物品呢尽快在这一两天当中出手啊，这样的可以干干净净的轻轻松松的过个年啊。 我们就算把房子打扫了是吧。 哎，今天呢我们的转让物品也挺多的，我们先来说一组吧。 嗯，好，咱们先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个乐器，过年的时候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咱们表演表演挺好啊。 不是打麻将吗？ 嗨，也得分啊，琴棋书画咱们都得有。麻将算棋也不能算。 消遣 算娱乐 消遣、啊、 对对对、嗯、啊，全新的二胡没用过几回，原价1800，现在1000块钱转让，有商量。东西呢在丰台的西四环，电话是13520683926，13520683926。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9.9成新的足部按摩仪一部、嗯、那0.1是干什么去了？ 就是招了点土我估计。 打开瞧了瞧，是试了一把哈、啊、就减掉0.1啊、嗯、足部按摩仪啊，谁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价格可以商量，17346514090，17346514090。反正您这不写价格吧， 对， 一般情况呢戏不大，因为我们这儿足部按摩那个仪器特别多，您不写好价格不写好型号的话反正选点啊。 淘货的都属于是听见这一个价钱，哎呦捡漏机会来了，他才会给您打，您不说价这大家有时候这信息就划过去了。 商量可以底价之后再商量啊，所以您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尽量的把这个自己的心目当中的底价给 写 上啊，写上。嗯， 这位朋友转让啊，带原包装的全新的高脚杯6个，喝红酒的那种应该是啊，杯子上呢有花纹，比现在市场上卖的那些啊敦实。我还真没听说拿这个敦实来形容杯子的，再敦实它能防摔吗？ 就是过去那种有的那种就看着就圆乎乎胖乎乎的那种、 啊、 哎，瞧着跟一小胖子似的喝酒、 嗯嗯嗯、 而且那个玻璃挺厚的， 对对对， 现在很多的那个红酒杯就是特别薄，恨不得就是稍微的你千万别碰杯啊， 对对对，就拿手可能一扣都能给扣碎了，感觉、 哎、就碎了。 对、 嗯， 转让价49块，还有商量，电话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 接下来是两辆车啊，一个人力的，一个电动的。这位转让的是人力小三轮，100块钱，在三里屯，13691383377，13691383377。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辆电动的三轮车。用了一年了，有需要的呢电话18910839008，18910839008。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老物件啊，挺老的，一个呢是一套老版的西游记， 嗯， 老版西游记啊，没有说是哪个年份 的 出版社的书啊，尽量的尤其是那种名著什么的哈、 啊、 最好说出出版社和年份，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对，有人说不定人就想找那版、嗯、 哎，它有收藏价值啊。 对， 那我这分上中下三本，有珍藏价值，就你现在奔书店去看吧，就西游记啊、 嗯、 什么红楼梦，就这四大名著啊，就各种版本的，幼儿版本的， 对， 小学生 版 本的， 插画版本的， 中学生版本的特别多啊，什么样的都有，带画的不带画的啊。嗯，还有一副爷爷留下的石头镜，不是石头记啊，是石头镜、 啊、 是什么眼镜是吧， 眼镜、嗯、 啊，养眼护眼，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加私信聊天啊，再看图片，13552042072，13552042072。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进口的铝合金折叠椅一对，红色面料，喜庆，可以放在汽车的后备箱，自驾游的时候抻出来，您可以坐着歇着啊。9成新，260块钱转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加微信看看照片。另外还有一套儿童餐桌椅，也是9成新，20块钱转让，电话是13651269771，13651269771。 哎，说到喜庆啊，我们这位听众这够喜庆的啊，给我们发来了好多图片，您这是跟哪儿呢？ 啊， 应该是在农展馆那个年货大集上。 哦， 你看这张是最逗的，它这个后面是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有一品牌包子，著名的包子品牌啊， 狗不理， 160年店庆，说这包子怎么个买法呢？ 啊， 25块钱一包买4包送。35块钱的3000包一袋 啊， 货真价实，绝不讲价。 您这够热闹的啊，这是老北京年货大集，它也是提示大家啊，这个大集呢在农展馆2月10号就结束了，那就明儿。 哦，真是、啊、明天最后一天了。 对，因为今儿风大嘛，其实去赶那个农村的室外大集不太合适、 嗯、 那么在室内这种大集呢，哎，就是逛逛啊，就即便您不买东西，其实感受一下，看看新鲜也挺好玩的啊。 对， 有住那附近的啊，或者坐车方便的，您可以去赶赶这个农展馆的老北京年货大集啊，确实挺喜庆的。来，咱们也添一份喜庆吧。我们这里好多帮友呢都提前在这里呢给大家拜个早年啊，祝大家在新历年当中呢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嗯， 昨儿是小年，我估计呢大家都开始张罗家里的这个什么贴春联啊，请福字儿了啊。 啊， 关于这个请福字儿啊，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呢，正着放倒着放总会有人引起一些争议，但其实呢、 啊、 甭管正着贴倒着贴啊，都有各自的讲法，但是把它请进来有福到了，那就是最重要的啊。 这个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前两天啊、 嗯、 这个英国的首相不是哦来访问嘛， 嗯， 展示小朋友们弄的这个福字是倒着展示的，结果呢被英国国内有认识汉字的朋友说你拿到了，但是中国的网友纷纷起来帮着这位首相说话，他没拿到，他拿的才是正确的。 聆听着万事如意，我们第一时段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子。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子。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子。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

阳台的护栏外边啊，就 做 了一个。 哦、 对，他说因为上门收费挺贵的， 嗯， 不就是打打眼儿的事儿吗？ 对，但人家毕竟单上门一次，可能有一个上门费，嗯 嗯，但是他弄得结实吧？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管儿它都是一样的管儿呗，您自个儿买的管儿您更放心呗。 有朋友推荐了自己家门口的一些这个市场，我们这我就倒不必说了，因为这种家居市场产品其实都一样。您就近看离您家最近的这个比较大型的这种集散地在哪儿，您去就行。 对，反正就是您找那个买建材的地儿， 对， 去买这么一根钢管，然后怎么把它弄上，应该有专门的师傅可以帮您钉上。 有的 物 业直接提供这个， 对，当然也是要收一些费用的啊。 对， 还有什么地方卖保安穿的棉服以及这个昙花枝叶啊，都希望能够在春节前吧，这个事情都能够解决啊。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其他听众的求助问题啊，又有新的问题了。 对，这位朋友说呀，我在市场买了江米，然后呢就在人家那儿给我加工，加工成了米粉，可是拿回来以后我在家做年糕啊，我自己蒸的这个年糕坨不知道为什么是灰黑色的，没人外头那么白净，味道没事挺好吃的。这帮友们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他没留电话啊，咱们就节目平台里面回馈一下。 嗯，您这早两天买就好了，赶上我们岳阿姨在，估计这事儿就帮您解决了。 嗯， 这听着反正挺专业的一事儿啊。 是不是因为天然的这个江米咱们直接磨就反而更，咱们说怎么说，天然自然环保一些，外面直接买的那种江米粉是不是有时候会用一些这个增白剂，所以导致它最后出品这成品显得很干净。 不知道，咱们这都没经验、啊、 没经验、 啊、没有经验啊，到底是因为什么，也许是自己活的问题，水的问题， 氧化了什么的、 啊、 也 有 可 能， 对对对， 都有可能啊、嗯、不好说啊。这位听众挺环保的，他说呀、嗯、我们家有几个那个沐浴露的瓶子 啊， 挺好看的，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我想用它装点别的，但是里面呢老有那种沐浴液的香味儿，这怎么去那个味儿呢、 哦、 当然您肯定不能装吃的啊，比如说装点洗手液，就同样是液体的、 啊、 我觉得倒不碍事儿，反正有那个味儿就有那个味儿吧，但如果您实在不喜欢原来那个味儿呢，那有什么招，就多泡泡呗。 对，但是这东西就是这样，您看着它这瓶子挺好，不想浪费，要想把它给洗干净，洗到彻底没有任何味道，浪费的那个水可比这瓶子贵多了 啊。您看看吧，如果您特别喜欢的话呢，反正基本上除味的东西咱们厨房百宝箱之一当是什么白醋 啊，白醋 对、 嗯、 白醋 遮一遮 啊，泡水，然后什么柠檬泡水， 回来以后带醋味了呢， 不行上八四，反正都是咱们听众经常说的一些方式方法啊。 嗯， 大家也可以想想主意啊，就是用过的洗发水啊或者是沐浴液的那个瓶子，如果说想去掉里面那个洗头水的香味儿， 嗯 啊，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好，我们再来看大家求购的几件物品啊。 嗯，这位朋友想求购一部手机，希望是能够支持 4G 的，要品牌的，价格可以面议，希望在南二环附近交易，电话是15101040566 15101040566。这位朋友呢想求一台电磁炉，价格希望在50块钱左右，北四环附近，联系电话是1302128519113021285191。 好，这位听众呢想给老妈呀求购老年人用的那种纸尿裤，要大号的啊、 嗯、 谁家有富裕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43912733613439127336。再来体现一下咱们帮团的速度啊、 嗯、 这位说我转让的保温杯昨天转让出去了，谢谢神奇的京城帮帮团。 嗯， 这位听众呢是反馈啊，在帮团里面求购的电脑主机，双井的一位郭女士免费送了他一台，全是白送啊。 这个不光有速度还有实惠。 嗯，再次感谢帮帮团和郭女士啊，请记住我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物品。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浴霸，是那种照明排风和取暖一体的，全新的，100块钱，电话是13693360810 13693360810。 嗯，这位听众啊说我们家有两把铁锨，就是 铁锹，嗯， 对， 一般是平头的，一般是尖头的是什么意思？ 一把是平头的，一把是尖头的。 哦， 嗯，他写错了，肯定是。 你翻译的还挺准啊， 嗯， 我都没反应过来。就是他们家有两把铁锨， 嗯， 啊，一把是平头的，一把是尖头的，是吧？ 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们家里有两棵枣树，不是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一棵也是。 好吧，这位说哪位帮友需要的话，您拿走。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白拿， 应该是，嗯， 不要钱啊。 对。 谁要谁拿走啊？他是在马家埠西里， 嗯， 电话是13264060081，13264060081。 这位朋友啊，有全新的大号彩色塑料收纳箱，带滑轮，长55，高38，宽33，价格45，转让。我个人建议您这价钱可以稍微的落一落，因为这个彩色塑料的这种收纳箱啊，它也是当然有质量很好的特别厚实的那种，也有稍微薄一些的，价钱基本上可能新品的比您这个略高一点点也有限，这个得看您自己这个产品本身是哪一种的， 啊， 对啊，真是那种特别好的，好比说这个市场价100-200的，您45转可能出的几率大一些，但普通的收纳箱可能这个价钱想成交您还需要掂量掂量，啊， 反正就是那个特别薄特别脆的那种吧，就是不建议搬家的时候使， 对， 它稍微一用力它就裂了， 因为搬家的时候关键大家本来事儿就多就乱，再有点这种小麻烦它特别的这个给后头整个这个行程制造困难， 对，而且那轱辘它也不结实， 不结实，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有些地方那个钱啊真的不能省， 别省， 省完之后给你自己是添堵，啊， 添麻烦， 添堵啊， 嗯，对，嗯， 这位 东我还没说地儿呢， 啊， 东西在东坝啊，这个电话是13426340571，13426340571。 嗯，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进口铝合金折叠椅一对，红色面料，喜庆，适合过节，说也可以放在那个后备箱里啊，自驾出游用，那应该是不大的吧？ 不大，小的那种， 小的那种哈。他说9成新，260，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啊。电话是13651269771，13651269771。 这位朋友转让新的节能灯，28瓦的，哎呦，节能灯28瓦的，可非常亮的那种，那是啊。这个有3套 T5 管，15块钱一套，地址在南三环，电话是13269826880，13269826880。 这位听众呢想说一下那个学厨艺的事儿啊， 嗯， 他说学厨艺呢下载一个下厨房就可以了，就这些招吧都是家常菜，家常便饭是可以应付的， 哎， 但是真的要学那种正儿八经的将来能够到后厨当厨师长 啊， 当行政总厨能颠大勺的那个， 那不 靠这个是不行的吧， 那种你就算花钱在那个学校里头他也不容易， 你还得钻研， 对， 是吧， 真到那个程度就是各行各业全都是，咱们说行行出状元，你都得真去下功夫，下厨房这类的软件上其实还真不仅仅是家常菜，你知道，你说做西红柿炒鸡蛋或者做个什么菠菜汤，人家这软件里头人都不收这个菜，他介绍的还是那些介乎家常炒菜啊和咱们说那种高档的能摆上台面的那些经典菜之间的，比如说宫保鸡丁啊，鱼香肉丝啊，什么什么什么蒜香蒜三样爆三样啊，这些东西它都收录。可是有一节，就是如果您没有做饭的这个基本的知识的话，里面的那些词儿，虽然字儿您都认识，但是什么意思您不懂，它就存在这问题，你知道？因为好比说在哪儿，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焯水焯一下， 后厨他们有很多自己的 词，那些自己那些词儿， 啊，都听不明白，是吧， 有的人你要不做饭他可能连勾芡是什么他都不知道，或者说或水淀粉，水淀粉是什么意思有的人他也不知道， 哦， 你看着这些词儿给您也没用，还是得有个师傅，就咱说师傅领进门，过后修行可以您自己个人去， 哎，那我还不算是最没用的， 你知道水淀粉是什么， 你刚才说这俩词儿我都明白这位听众啊，他说免费学厨艺啊，当时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呢，管人事劳动 啊。 他说那个时候啊，政府有街道，有一些部门呢，专门对一些职工有免费培训的各种岗位。 哦。 但是现在街道办事处还有没有这样的服务呢？你可以就近去问一问。另外呢，就是他可能根据你的情况，比如说像这种办的培训班，它是免费的，但是得根据你个人情况，你是不是没工作呀？ 你是不是年龄有大了还是说小了的问题，反正就有一系列的要求。 它有公益性质，就是一定要提供给切实需要我们通过这样的技能培训去改变您的这个生活的这些朋友。 那就是说现在有两个渠道啊，一个呢您就近问问附近的办事处什么的，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构或者是培训班。 嗯， 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想免费的话，你就看看附近的餐厅。 还是你 也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招学徒，学徒他确实是不收钱嘛，你干活甭管是包葱包蒜吧，他还会给你钱。因为很多那个学厨艺的，当时他们都讲过，他有些艺是偷来的，就偷学出来的。 是是 啊，你得首先你得有这个天赋啊，然后你得好学，得能吃苦才行、啊、 这个行业咱们其实听过很多这种故事，从古至今就是摆明了他去是偷，但是呢人家大师傅呢可能最后就发现这小伙子不一样，别的小伙子就当一个工作、嗯、就是在这儿打下手在这儿干，可是这小伙子每次我干活他眼睛不错眼珠的盯着我，慢慢的呢反而没有对这个偷艺的小伙子说产生戒备心理，而是越看越爱， 人愿意让你偷， 不但把自己的手艺都交给他，还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 此时应该想起电视剧的片尾曲 是吧， 大团圆结局啊。说到这个去味儿的问题啊，就刚才那个沐浴瓶里去味儿，这位听众说我觉得吧可以放点厨房三件宝之一，就是牙膏。 哦， 咱们厨房有好几件宝，我告诉你，白醋算一个， 白醋 牙膏算一个 啊， 白醋算白醋 说两遍， 钢丝球算一个， 钢丝球、哦、 钢丝球算一个啊。他说您可以试试啊，那就是说把牙膏和在那个水里面泡一泡那个瓶子，您看看能不能去掉那个味儿，基本上也就是这些问题了吧。 嗯， 还有说兑点八四，兑点八四水， 嗯， 就怕它不是这个味儿了，它变成那个味儿了。 我就是担心这问题。 嗯，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啊，他这个是一个应该算是心理问题吧。 怎么呢？ 他说关灯之后啊，我怎么老觉得是没关、 啊、 要反复查看好多次、 哦、 就我们家关门我也是这样的，就很多类似的诸多事儿，我都是这种感觉，我这是强迫症吗？该怎么办呢？这个你不能给自己定论说是什么什么症啊、 嗯、 但是有点这个倾向， 倾向是有的， 很多人都有这种倾向、嗯、 咱们界定到这个症的程度的话啊，得是说您这个事情严重的影响了您的正常社交，比如说您老觉得门没关好，灯没关好，躺床上了起来又去看一遍，再躺回来一会儿又起来看一下，结果这一宿发现起来八十多回没睡觉，这个那咱们说就到症了，因为影响您正常的休息了。关门也是一样，都走了出门了又上楼又回来，结果把后头事儿都耽误了。 嗯， 如果说您查个两三回放心走了，那还可以。这个 就是放下了这事儿、 哎、对对对，就是还能放下，但是呢您这个需要克制。常见的办法来讲就是身边有个人愣把您拉走，你就给我走，你不回去检查，等咱晚上回来你看你到底锁没锁，回来我一看真锁着呢，心里就踏实了。 嗯， 可是就怕这种事儿出现什么呢，愣拉着回去了，等晚上回来你看我说我没锁吧，真的没锁。 反正这事儿就有一回哈，就能给您治过来、 嗯、 但如果说真的像刚才说的就是特别严重了，真起来八十多回天都亮了、 啊、 那个您得上医院了哈，就是有可能是一种病症的这种前兆了。 对对对、嗯、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都有锁车是最典型的， 对，锁车拿没拿门钥匙、嗯、 对， 什么那个电脑关没关， 对， 就恨不得真的跑回去看一趟，生活当中有事还是挺常见的、啊、 尤其重大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出国休假，那咱们说一般走个七天十天，那家里呢煤气特别重要，这是应该给关了， 电门 这经常是到了机场以后想，哎，我昨天到底关没关这煤气啊。 好吧，我们节目时间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嗯、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回复的关于这个瓶子的问题，这听众也提示了啊、嗯、说要去味儿呢千万不能用热水洗，就是越加温的话呢那个 味儿越大， 味儿越大，说请一定记住啊、嗯、用冷水洗。这位听众说我之前也洗过这瓶子，基本上就是灌一些清水放在里面泡泡它，然后反复几次、 哦、闷几闷 味道就去掉了、 嗯、 就是你也别浪费水来回冲它。 对对对， 嗯，这位呢说如果您要用的话呢可以放一点活性炭、 哦、 放在那个干的瓶子里，说直接吸附一个星期、 嗯、 如果说不想这么麻烦的话呢，您就可以放在通风的地方，就一直吹着它，一直吹到您觉得没味儿再用，既不费水也不费别的。 我是在想，这沐浴露这个瓶子，你说它装别的水，它要不是那种泡沫的，也不能挤压出来，它能干什么呢？装点这个水拿它。 刚才人家说了，他觉得这瓶子特别好看， 好看， 我估计一定是一个挺漂亮的瓶子。 哦、种点花什么的都可以，上头那个口去了，插点那种像绿萝这类的， 哦， 搭配相得益彰。 那个我觉得有点味儿，没事吧？ 那其实不怕，对对对，我觉得，嗯。 反正它就是要去味儿，我们就帮您操这个心就行了啊。 想去味儿的朋友还有呢，这位朋友咨询一个问题，我们家卫生间老反异味，有什么办法能去除？ 那是那个管道的问题吧？ 对，一般来讲啊，咱们现在住楼房，家里卫生间如果说平时没有异味，但是有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了，您看看，问题未必出在您家，是整个楼的那个下水道某个地方一旦出现堵塞呀，等于它没有办法让这个污浊的空气顺着这个下水管道等于排出去，才会积压。我们家里面呢，一般呢都会在这个卫生间台盆什么的都设一个 U 型的那个管，就是用夜风的方式把这个脏空气堵在外面。但是地漏有些地方呢，早期的咱们的这个装修还没有使用那种防臭地漏，就是里面有一个夜风面的那种。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楼道里面出现这种管道堵塞、通风不畅的时候，家里面的下水道的确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您只能是或者利用下次装修的机会，或者咱们这次就是下点本啊，给它换成一个防臭地漏，才能够彻底的让这个自己屋子里面的这个空气不和全楼里面的这个管道里面的这个空气啊连在一起。 嗯，反正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不光是有那个味儿，还有那个小飞虫呢。 小飞虫也会上 来。就是我们这里面经常会提到的问题， 对， 就那个小黑飞虫，什么八四啊，什么各种喷虫剂啊，就是，哎呀， 因为没用， 怎么也治不了 它。它根儿不在这儿，它是整个楼道一起的那种小潮虫，它就顺着那个管道飞呀、爬呀什么的就过来，没辙。 好吧。嗯，这位听众还表扬你呢 啊！ 说大鹏好啊，这周表现不错，主持了四天节目了，节目中老是乐呵呵的。我都五天了，你怎么不表扬我呀？ 这就是一种不公平，因为铁打的男人流水的方兵，所以大家 反了吧？ 哦，对对对对对，铁打的方兵，流水的这个搭档啊， 嗯， 就大家习惯你的存在了。我偶尔这一周多干点，你说这。谢谢您啊，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掌声送给我们的女主持。 来来来来来，来我找地儿哭一会儿啊。好，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我们看看大家转让的这个一些剩余的物品啊，争取年前都出手啊，欢欢喜喜过大年啊。 嗯， 这位呢想转让的是全新带包装的一个乐邦牌的电磁炉，原价是259，现在打算呢150出手。电话是18810161228，不对，1288，18810161288。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全新的萤火虫空气净化器，原价300，现价180，微信电话都是同号18810621638，18810621638。 这位网友呢转让的是酸奶机，打算30出手啊。电话是13691419404，13691419404。 这位朋友有一个小氧气瓶转让，价格呢是80块钱，有商量，压力表、串气嘴儿、箱子都是齐全的。电话是13521057686，13521057686。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浴霸照明排风扇一体机。哦，就是它在一块儿的哈， 嗯，对， 有浴霸，有照明，有排风，还是全新的，100块钱，电话是13693360810，13693360810。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陶瓷电水壶，25块，微信号是79481057479481。574。 嗯，最后一条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床，铁管折叠双人床，50块钱，原价1000多呢，现在50就出手啊。 哦， 还有单人床垫30块钱，说我之前啊转过一次，